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大家好，我是梁东梁某人，而坐在我对面的是我的在求学中医方面的偶像级的老师徐文斌老师。徐老师您好。 梁东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呀，一看就很有这个电台风范，从小肯定是听小喇叭长大的人。 听那个孙敬修爷爷的故事长大的。 哎呦，也我估计您可能是最后一批提到孙敬修爷爷的这个小朋友了。 对， 以后的小朋友可能都很难提到了，所以这要让我们无限伤感了。其实呢，这个还有让我们无限伤感的东西呢，就是中医。 嗯， 中医作为一个非常博大精深的学问，而且呢，它作为一个能够通达宇宙道理的一门学问呢，最近呢，尤其过去的一两百年来呢，可以说饱受诟病，很多人呢也不很理解。所以呢，我们特别希望能够用一种崭新的视角，其实也不是崭新的视角了，只不过是一点点让大家我们在现代人都能理解的语言，重新去讲讲看看我们的这个中医。尤其在中医里面呢，有一本书叫《黄帝内经》，这本书呢，很多朋友可能也在不同的管道听说过，但实际上以我看来，我听到的关于《黄帝内经》讲的最有趣的人，就是我对面坐的这位，徐文斌老师啊， 过奖， 徐老师，一看就是贵人。以前都说啊，这个贱人呢多语，贵人沉默，所以 不是，先得听你说。 是， 你抛砖我引玉。 是，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一本《黄帝内经》，足足可以让很多人读一辈子。所以呢，我们肯定要慢慢和大家分享《黄帝内经》是一个有很多篇，大概有81篇的一个 《黄帝内经》，分上下两部，第一部叫《素问》，它有81篇，第二部叫《灵枢》， 对， 也有81篇，合起来162篇 啊。《素问》和《灵枢》有什么讲究吗？ 素问是简单的，就是我们互联网经常有一个词叫 FAQ 啊， 就 Frequent Asked Question， 嗯， 就经常要被问到的一些问题。 OK， 这种问题呢都带有普及性、一般性的问题。 嗯， 所以呢要解答关于中医对生命，对天和地与生命的关系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嗯， 所以素问是一本中医基础理论的书。灵枢呢是指人的气和人的神灵沟通的那个节点，关节点，枢是关键，就是我们开合门的那个门轴，它一动整个门就动啊，所以这个是讲针灸穴位的书。 哎，有黄帝内经是不是有黄帝外经呢？ 没错，在那个汉朝那个刘向整理的叫汉书艺文志里面呢，他古代医籍里面他就明确提到黄帝内经18卷，然后提到了《黄帝外经》有32卷，但是《黄帝外经》失传了。 哎呀，实在是太过可惜，因为据我所知的《黄帝内经》很多时候呢是讲道理、讲法则的，《黄帝外经》可能还有很多的操作方法，会不会？ 《黄帝外经》的解释呢有很多种，比如说古代道家写书呢，他经常把两本书分成内篇和外篇， 对， 里边《庄子》有内篇有外篇，抱朴子也有内篇和外篇，所以黄帝内经呢，他说是黄帝内经或外经，可能是黄帝内经阐述了一些中医的理论，黄帝外经呢阐述了另一些中医的理论，可能还是理论，因为称为经的东西它指的是道路和方向，它不是那种论，它不是技术层面上的东西。 那会不会是一些外科手术方面的理论呢？ 有这种解释，就是说有人讲到他是可能是华佗的那些那么高超的外科技术不是凭空掉下来，也有师承，所以有的人讲的是外科，包括中医现在讲这种整骨啊整形，我们前一段时间刚刚去世那位双桥老太太，邓老太太，那都是祖传下来的那种整骨的手法，这其实也是黄帝外经的一部分内容。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华佗他临死前写的本叫《青囊经》，总结他外科的麻醉的药方、外科的技术，想传给玉竹，结果呢玉竹不接受，他只好锁火而烧之，就把这本书烧了，烧了一部分呢，但是有留下一部分就是给动物做手术，包括现在我们做的那种给猪啊鸡啊做阉割手术，那个手术非常精巧，窗口小，而且感染率非常低，而且这个愈合的非常快， 现在人们看来，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外科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一个境界。 所以中国古代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面，真正对人外科做得好的那点技术，全部都是重新又从对动物的手法里面移植过来的。 可能有这种，就是我就说从对经络的认识来讲，中医说人有十二正经，七经八脉，有360个腧穴。 嗯， 另外呢，人还观察到动物也有经络，也有腧穴。你比如说猪啊狗都有足三里，这些都是古代的那些很高明的巫师或者医师，他有望气的本领。就像扁鹊一样，就史记记载，扁鹊学医学成以后，能够什么觐见五脏正洁，他有一种超人的感觉能力。 嗯， 所以在这种感觉能力下再去扎针做手术，那就相当高。 所以现在有些时候说拿小白鼠做实验，在小白鼠身上扎一下穴位，很多人呢觉得这简直太可笑了。其实从另外一个更高的程度上来说，也不见得是错的。 对，万物有灵，万物有气。还有人现在给树还扎针灸。 哦， 嗯， 怎么说？ 给树扎针灸。 怎么能够给树来扎针灸呢？ 树病了以后，你在它的枝干或者是这个躯干和分支上不同的地方给它扎上针，然后它的病就好了。这给树也有扎针灸。 哇，这真是太神奇了，要不是跟你聊的话呢，我们都想不到。其实这也同样的是证明了中国古代人早就在几千年之前就比现代的这个西方人有一种更强烈的一种环球意识。 环球意识。 什么叫环球意识？就而且呢是不光是所有的人是平等的，而且人、动物、植物都在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因为他们拥有同样的系统。 嗯，古代的人和天地和这种动物、植物都有沟通的，他们有一种特殊的交流方式。 什么交流方式？ 就是神通。就是在神的层面上与他们沟通。 这会不会太玄了一点点？ 是玄。我们今天谈中医就离不开一个玄字。 哎，当时的古代的人是怎么样那个和动物和植物去沟通的呢？那我们现代人说经常说家里面有个狗狗哈，你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跟它是有默契的，是吧？你看一眼它都知道你要什么。 哎，这就是我们讲的在神的层次上沟通。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吧，你看狗一眼，狗看你一眼，两个人就有个交流。这绝对不是语言。 哎，我有一种假设哈，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录音棚外面呢有一些猫， 嗯， 有些时候呢夏天的时候呢，我看见这只猫的时候它在看我， 嗯， 我有时候就在想，我看它是一只猫， 嗯， 它看我看成什么呢？ 是一堆肉。就是说子非我焉知我不知鱼之乐，是吧？ 对呀， 子非猫，但是呢他人有心，我们可以蠢夺之，可以从我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去体会一下，能够感觉到，这是一种感觉，可能说不出来。 嗯， 你看皇帝和蚩尤大战的时候，其中皇帝取胜的一个关键原因，皇帝有一支特种部队， 是什么？ 熊皮虎豹。 嗯，熊皮虎豹，熊虎豹我都知道，皮是什么东西啊？ 皮是一种大熊，就是说 怎么写那个字？ 就是一个能字 啊， 一个霸，就是那个。 啊， 罢了的罢，上面不是一个扁 四字， 哎，底下一个狗熊的熊，叫熊皮。 啊，那叫皮。 那叫皮，是一种大狗熊。所以呢， 是不是现在已经绝种了？你的一种动物。 很多动物现在都绝种。 对对，就像以前有一种长得很长牙的那种大象嘛，叫什么来着？ 猛马。 对，猛马嘛，对对对，也没有了嘛。 所以它能够驱动这样一支动物部队跟敌人作战，这就说明。他起码跟这些动物有交流。 哎，你说这个是后来像《封神演义》这样的东西写的呢，还是真的有可能？ 这个《封神演义》书名有点错误，应该叫《封仙演义》。 嗯， 神不是仙啊，我们经常说神仙神仙。 嗯， 神不是仙，神是一种无形的存在，就是我们讲的玄的那个层次。 嗯， 仙是人。 嗯， 仙是具体的人。 嗯， 所以《封神演义》封的都是仙。 嗯， 他是以这个道家的一个也是个鼻祖啊，姜子牙、姜尚， 嗯， 为这个封仙的主要人物， 嗯， 然后把这些各色人等具有各种特异功能的人排了一下队。 哎，你说特异功能吧，现在感觉像个笑话是吧？因为呢，那个曾经一度呢，大家也都觉得特异功能这种话呢是不能提的。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他们怎么认识那一些能力比一般人强一点点的人呢？ 这个特异功能是这么讲，比如说我们现在都有品酒师， 对， 同样啊，几杯酒往这儿一倒，人家一喝，这是哪年的法国哪个庄园出产的葡萄酒，人家告诉你， 对， 咱们喝都傻喝，就觉得酸也不酸，甜也不甜的东西。 对， 你说这是特异功能吗？ 他们这种人就叫以酒为常， 这是不是特异功能？ 算是。 孔子评论那个易牙，就是一个好厨师的时候，他说他把两条河里面水混在一块儿，就让他品，他能完全准确无误的告诉你哪杯水是哪条河的，这也是特异功能，是吧？我们现在都把特异功能就神化了，好像是有点悬，不大存在。其实这就是特异功能。古代人们认识中医的方法离不开这种与生俱来的，其实每个人都有，我们只不过被一些后天的东西给蒙蔽掉了。 对， 这是人的真的性情，蒙蔽掉，只不过有些人还保存着。所以你看《黄帝内经》第一章叫上古天真论， 对， 所谓天真者就是没有还没得来得及受污染受蒙蔽的人的那个状态， 就是有机物嘛， 就是天真。 对，就是咱们现在不老说这个很多食物污染吗，就所以呢要吃有机鸡蛋有机蔬菜什么的，算是这样吗？ 现代人提的有机的东西还停留在物质层面上， 是 物质， 就是 唯物主义那个物质， 嗯， 我们认识到的有机的概念要比它要复杂的多， 嗯， 你就说你没受一点污染，没受过化肥，没这个没那个，但是你是在大棚里长的， 对， 你得到那个天地之气就不对，那都是邪气。 什么叫天地之气啊？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就是天地之气。 对， 你非要搭一个大棚，然后呢把那些东西种在里面，然后长出来的还是那个形，还是那个样，但是呢吃起来没有那个味儿，这叫没有得天地之气，这种气就是邪气。所以很多人说吃东西还分析里面含多少什么氨基酸脂肪，含这种矿物质，中医看到是更玄的东西， 或者是说更本质的东西， 就是它背后的那种能量。 对， 以及你光有能量也不行，这个能量往哪个方向走， 能量的方向， 能量的方向啊，就是说你开一个车我开一个车，咱俩都奔广州，你往北开我往南开，这就是方向。你可能能量比我足，但是你方向错了，我们说那就个神就乱了。所以中医讲顺应天地之气的话，它讲的是这个东西， 有意思极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下黄帝内经中医。现在呢我们开始了我们真正的谈论黄帝内经的话题哈。黄帝内经呢分成这个在素问这篇呢是有81篇的，在所有这么中国的所有医典里面最重要的一本书是黄帝内经。黄帝内经里面排在第一篇的文章居然叫上古天真论，足可见这个上古天真论是多么多么重要。 对，没错。 OK， 这个上古天真论呢第一句话叫昔在皇陵生儿， 什么昔在皇帝， 哦对，昔在，我照着念都不如人家背了，昔在皇帝生儿神灵，就是说当年呢有个叫皇帝的人生儿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其，长而敦敏，成而敦天啊，成而登天。请问什么叫做生而神灵？ 首先说上古天真的意思，我们刚才提了一点，就是说道家是讲究道法自然，认为老天自然赋予你的这个能量或者是能力是最高超的，所以自然的反义词你想一下是什么？ 就是不自然， 就是不自然，就是人为。 哦，对对对， 是吧？ 对， 所以说我们说做作，北京话叫作嘛，这个人加上一个为，合起来一个字儿， 伪， 就是伪。 所以这那个司马南总说伪科学， 伪科学也没错，中医就是伪科学，中医就不是科学，中医是另外一门认识自然的学问。 对，或在到达真理的路途上有很多的路径， 对， 科学是一种， 对 啊，对，那个宗教、艺术、文学都是，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对于科学的这种界定还不一样，可能对于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中医是另外一种 广阔的科学，也不一定。 不怕中医是伪科学，就怕科学是伪真理。 哎呀，这句话说的实在是太有趣了。 所以当这个中医是伪科学，而科学又是伪真理的时候，我们是伪伪真理，正好夫妇为证，我们就是真理。 啊，好，转过来，好，上古天真。 所以这个为什么是要提到这个伪呢？就是真的反义词就是伪。 嗯 啊，真的反义词是伪的话呢，我们就说天真，就是天自然赋予你的那种能力。如果在这种能力面前，你还是谦卑一些，不要把你的人为做出来那种东西凌驾于这种自然之上。 对，不天真的男人就是伪哥， 那就是伪哥。不是帅哥就是伪， 就是伪哥是吧？你刚才说的天真就是那种率真的和天地一体的， 对， 嗯， 但是不加任何雕饰的东西， 嗯， 不加任何人为粉饰雕琢的东西。另外这个上古呢，就是从道家来讲，他认为就是今不如昔， 嗯， 就是说从这个道法自然角度来讲，时代越进步，人为的东西越多越高级， 嗯， 离那种天真越远。 嗯， 而追求这种天真的唯一的办法，不是在现在世界上去找，而是返璞归真，回到远古的时代，那会儿的人们是最接近自然最天真的。 所以社会进步的另外一种表述就是距离自然越来越远的一个过程， 人的本性越来越被压抑，越来越被这个伤害， 套用一句时髦的词，就越来越异化啊！ 异化就是异化， 嗯， 其实就是异化。 嗯， 异化的结果就是人活得越来越痛苦， 嗯， 越来越不自然。所以从第一篇《上古天真论》来讲，我们就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人想回归到自己自然天淳朴的本性呢，就要做两件事，一个是尽可能的亲近自然，第二呢，尽可能的回归传统。 嗯， 或者倒过来也行，叫亲近传统，回归自然。 嗯， 这就是上古天真论第一个题目教给你要做的事儿。 嗯， 那么他下面接着就说了，昔在皇帝，他讲的这句话是对皇帝一生生平的一个总结。 嗯 啊，皇帝呢，他叫生而神灵。 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24个字 啊， 就把一个人的一辈子讲完了， 把一生概括了。 哇，他，你说你怎么能够不觉得中国文化太美，是吧？24个字。昔在皇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秀而寻奇，长而敦敏，成而登天。4、6、20字。 对，另外刚才您说了一句，就是我们怎么用现代语言去诠释《黄帝内经》。 嗯， 我个人认为诠释不了。 对， 你想学习《黄帝内经》，你就去学古汉语，你去理解古文的每一字汉字的意思。 嗯， 然后你就能跟古人沟通了。 嗯， 你把这些东西翻译成大白话来讲，最后就好像拿中国话翻译那个外国诗，或者把中国诗翻译成外国话一样，没味儿，没有神韵了。 嗯， 我们先讲这个生而神灵，就是生下来这个人就不一样。我们有个比较那个著名的宗教，我们就不提名字了，说他那个教主生下来就是从东走， 脚踩莲花， 然后呢就是天下地上唯我独尊， 是佛教吧？ 对 对 啊，而我们中国人总是这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都是把外来的宗教的这个顶礼膜拜，忘了我们自己同样有这样伟大的人，有这样伟大的学问，同样在禅寺有这样的这个使者来带来这种上天的信息，告诉你天地是怎么回事。这个人其中一个就是皇帝，所谓皇帝生而神灵，就是说他生下来就有天赋的与天地沟通的本领。什么叫神灵？ 对， 我们现在说什么叫神灵，什么叫神？ 我认为所谓的神呢，是所有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东西的集合， 唯心的吧， 也是唯物的。 嗯， 比如说什么叫神啊？你看股票市场上所有人单独的做出了买股票和卖股票的决定， 嗯， 结果呢你就看到这个股票的这个曲线啊，有增有跌，就好像有人画出来一样，它今天就涨了就跌了，但是所有的这个它能涨能跌的并不是某一个人画出来的，而是所有人根据自我独立判断而出来的一条曲线，就好像有一个人在画。那我认为它其实是个比喻，它实际上是把所有人的行为的共同力叠加到了一起而呈现出来的一个形象，这是我对神的理解。 有这么个故事，也是禅宗的一个故事。 嗯， 他讲的是风动幡动。 嗯， 说两个小和尚在讨论，看那个旗幡在飘。 对， 一个小和尚说：“哎，幡在动。” 对， 另外一个小和尚说：“嗯，不是幡在动，是风在动。” 是， 是风吹幡动。 是， 然后你是第三个小和尚，我问你，谁让风动？ 心嘛，对吧？ 哎，太远了。 啊，谁让风动啊？ 谁让风动？ 谁让风动？天地吧， 嗯，天还是地？ 天， 就是来了第三个小和尚，说是地球自转上产生了风。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那么又来第四个小和尚，谁让地球转？ 太阳。 啊，谁让太阳发光？ 不知道。 哎，总有个吧，你得往上追啊。 不知道。 银河。 啊。 完了宇宙。 对。 再往根儿倒倒倒倒，谁让宇宙动？ 那只能是霍金了。 最后。和尚的老师就出来了， 嗯， 说心动， 嗯， 什么叫心？ 心就是神哦。 对，中国古代文化，记住啊，心和神是同义词。 嗯， 所以说我们说的这些物质，还有它的运动，推到它的基点，推到它的原点，也就是灵。 嗯， 那个灵，我们给它个名字，西方人叫 God， 叫造物主。 嗯， 我们叫什么？ 我们叫神， 我们叫神。你查一下《说文解字》，神，隐身万物者。 嗯，所以它右边是个身字嘛。 对，天地万物都是从那儿过来的。隐身万物者，或者你翻译成英文 ，Who created everything？ 散装英语不错、 啊。嗯，你翻译啊，造物主。 嗯。 他们都说我们中国是无神了，我说中国人，中国原来就叫神州。 对呀、啊， 对不对？是神眷顾的地方。我们中国人不是没娘的孩子， 对、啊。 可是我们现在中国人都把神给忘了， 会记起来的，会记起来的。 啊， 好， 所以说 生而神灵， 生而神灵，神是创造万物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对， 灵呢？神是天， 对， 灵是人。你看“灵”字怎么写？ 怎么写？ 繁体字啊。 啊。 繁体字的“灵”呢？这么写，上面是个雨 啊， 底下是个屋。 上面是个雨， 中间有三个口。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 想起来了吧？ 想起来了，上面一个雨，中间三个口，下面是个屋， 是个屋。 对， 就是我们现在鄙视的那些巫婆神汉的那个屋。 对， 我告诉你，屋是中国古代最高的智慧分子。 这个是每个民族都是这样的， 可没有一个民族像中国人一样把自己的最高智慧分子踩在现在脚底下。一说起巫来、 啊、 都带那种恶毒贬义的词在说巫。 那咱们说回灵字。 哎，你说灵就离不开巫。 是。 你请问什么叫巫？巫的上面那横代表天。 对。 下面一横代表地。 对。 中间是沟通天地的人。 嗯。 他这个这面这个人代表活人，那面那个人代表死人。他是沟通天地人鬼的那个灵媒，那个媒介。 嗯。 这叫巫。 然呐、啊，然 也， 然也。 再问一个问题，巫是男的女的？ 巫应该是男的。 传，能够跟天地鬼神沟通的人， 嗯， 绝对不是一个人为意识很强的人，而是一个很感性的人，很有第六感的人。你想这种功能，男人具备还是女人具备？ 我以为是男人的原因，是因为他中间那是一竖。 哎，不是。真正的巫都是女的，你一说巫都是女的，男巫后来慢慢啊，男人也开始有这个本事，男巫叫席，就是一个巫字边底边一个见席的席，所有的男巫都是跟女人学出来的， 就是上面是个巫，下面 左边是个巫， 右边是个见席的席， 看见的见，见席的席。 看见的见还是见习的习？ 见习的见。 就像我们当年有一个老师姓钟，他打 BB 机的时候说，麻烦小姐夫姓钟，钟什么？钟表的表。 对，见习的见叫巫习 啊， 先有巫后有习。 是， 所以巫是这有这种，就是我又回到我们刚才说特异功能上， 是 这种人是有这种特殊本领的人。当一个巫通过三个口，就是念咒语， 嗯， 去祈求下雨，而雨真正下来的时候，这个状态就叫灵。我们说，哎呦，真灵，灵验， 是吧？ 嗯， 这个叫灵， 就是用西方话来说 ，it's work。 对 ，it works。 嗯 ，it works。 加个 s。 我这样讲的原因是要告诉大家，徐老师不仅懂中医，而且很懂英文，是可以向西方人用英语讲中医的人啊，这是懂科学的。 他这个生而神灵，就是说皇帝生下来虽然他是个男的，但是他有去与天地鬼神沟通的本领，这叫生而神灵。我们生下来说这个小孩子聪明不聪明，机灵不机灵，也有这里面的成分在，但是他这个聪明是一个大聪明，不是小聪明。这就是说我们讲的是慧而不是智。 智和慧有什么区别？ 智和慧区别很大，但是现在人都不讲这个区别。但是我告诉你两个成语你就知道它区别了。有句话叫急中生智。 对， 那慧怎么生？ 戒定慧， 静极生慧。 是， 你说一个是着急上火的时候迸发的灵感，一个是在极度安静无欲无求下状态下迸发出来的东西，两个完全不一样。 哦， 对啊， 那可以再深入一点讲吗？这个智和慧的区别。 智不在心，智不动心，不动神。 智是知， 和 日 啊， 这个日子这代表什么？ 知日讲，智是研究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对， 如就像一个明晃晃大太阳挂在那，咱们在讨论它。除非你是瞎子 啊，哈， 长眼人都能看见，就是肉眼凡胎的人都可以讨论的学问。叫智。而那个慧呢，首先它带心，只要带心的东西都通神，而且它上面是两个丰富的丰，对吧？慧字， 这两个丰意味着什么？ 极大丰富不可想象的内容，没有穷尽的。中边呢，它带这个字就像那个回归的归字那半面那个东西，它是一种哲学拐弯的东西，就像我们讲乐极生悲，否极泰来，他到时候会拐弯的，而不是像那个研究智那个学问，一加一等于二，二加二等于四 ，forever 无穷啊，无穷无尽。但是研究到会就告诉你，多了不好，是吧？太强势了也不好，这个手拙挺好，抱朴手拙挺好，你要是按智那个学问，你就觉得这是个傻帽，按慧的学问来讲，高人。智和慧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生而神灵，神呢是讲是指那个 天神， 天神是隐身万物者叫神就是让这个世界动起来的那个叫神，西方叫 God。 那在中国呢，神和心又是一致的，就是隐身万物者也是指心。所以说呢，为什么说风动幡动心动呢？其实是因为心通神。那灵呢，刚才徐老师又讲到了这个灵，从繁体字的角度上来说，上面一个雨，中间三个口，下面一个屋，那讲的是呢，就是如果能够祈求雨，能够把雨祈求下来， it works，那就是灵了， 灵了。 好，那我们讲到这个，说当年的皇帝刚刚出生的时候呢，就生而神灵。他第二句话了，叫弱而能言。什么叫弱而能言？ 弱而能言，他这个言不是随便胡说八道，不是说小孩子咿呀学语。我们做人呢，儒家讲叫立德、立言、立功三立。 马三立， 马三立，对，马三立跟这个儒家的，我们人现在古人起名字啊。不是道德经就是四书五经上，比如说楚图南， 对， 图南就是鲲鹏那个庄子逍遥游第一篇，那个北方有鲲，然后变成一个大鹏，然后往南飞， 对， 叫图南。这个马三立，这个就是这三立，立功、立德、立言。 对，所以那个香港有一个很著名的专栏作家，也是经济学家，叫林行止，我很喜欢他。行止啊，他好像来出语出易经还是语出哪里，我记得还是语出庄子，语出庄子， 有 语出庄子。好，我们说回来，那这个弱而能言是什么意思？ 弱而能言呢，我就意思说这个言是什么意思。既然儒家把立言当成一个人生的一大任务来做，所以说这个言不是胡说八道，也不是随便说话聊天，而是能够出口成章讲出一些非常经典的话了。 就是随口就能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你们要比那要高多， 打土豪分田地，就是 要比那还要高 啊。 所以我们中医讲，古代很多的书是不注文字的，叫口传心授的，而这种口传心授传出来的东西，都是现在落实到《黄帝内经》中的那些我们被我们看成是经典的文字的东西。所以说它弱，我们叫弱冠，弱冠是什么？二十岁以前，他在二十岁以前都已经能够出口成章，说出一些很经典的话来，这叫入耳能言。 太有意思了。那后面呢一句话叫幼儿寻奇啊， 寻奇啊，我们有句话叫循规蹈矩， 嗯， 还有一句话叫见贤思齐， 嗯， 你光生而神灵还不够， 嗯， 你还需要什么？拜师学艺， 嗯， 所以幼儿寻奇，他自幼跟了很多名师，得到他们的灌顶、提携、言传、身教、耳提面命，这是他求学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黄帝内经》始终贯穿着“黄帝问于岐伯曰”，这岐伯就是天师、天子的老师，是他的一个重要的领路人， 就是国务卿，也不是国务卿， 天师。 天师， 你想 有点像当年那个汪道涵的角色， 比他要高得多。 好，那说回来，幼儿寻奇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皇帝年轻的时候啊，受到太多高人啊的齐心协力的提拔和那个教育，当然他本身那个胚子也好，是吧？ 哎，有根气， 有根气嘛，是吧？ 因为磨砖成不了镜，你生而神灵，也可能你就有点小聪明，或者是有点特殊本领，但是如果你得到了这种名师名家的指点以后，你就能上很高的台阶。 对，叫幼儿寻奇，长而敦敏呢。我特别喜欢这句话。 嗯， 我甚至想过以后要是我有儿子的话，叫梁敦敏。 嗯，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敦敏这两个字啊，实在是太优雅漂亮了。你想想看，如果有一个男孩子长得憨憨厚厚的，但是内心又极其聪明，那得多招人喜欢呢？ 这就是有大智慧的人。但是这个词呢，一般人都不认识这个词。什么叫敦？什么叫敏？ 敦呢，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人叫夏侯惇。 墩儿，我们经常说是胖墩儿。 对 啊，门墩儿。 嗯， 那个墩儿啊，就是下盘特别稳的人。 嗯， 你这个《黄帝内经》要读的话呢，首先你要去练一些道家的功法。 哦， 比如说要站桩，要静坐。道家站桩呢，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呢，叫什么？气沉丹田。 嗯， 然后虚其心，实其腹，离中虚，坎中满。离是心， 嗯， 心火， 嗯， 这个坎呢是肾， 嗯， 就是我们讲的丹田， 嗯， 他要把人保持一个什么状态呢？就是这个下面的很重，就像那个不倒翁似的， 嗯， 有生根， 嗯， 然后呢，丹田是充满。 嗯， 当这个丹田充满的时候，它有虚就有实。 嗯， 虚的地方在哪？我们讲虚其心。 嗯， 这个心胸 就是虚，坎中虚，离中虚，离中虚。 你不经意间说出现在人的大毛病，现在人就是坎中虚，把自己的肾精啊全流失掉了。 啊， 肾是虚的，搞得自己心火蒸腾的特别厉害，虚火特别旺。所以真正养生的人是要离中虚，心。 对， 心很虚，虚心 是 实腑，肾精很足，所以敦敏就说了肾心肾两个的状态。 哦， 敦就是肾精很足，敏当心很虚的时候，这个感觉就非常的敏锐，所以这种状态下容易出晦，所以就要长而敦敏。 所以以前古人说虚心虚心啊， 是讲这个， 是不仅仅是讲说我们平常要保持低调或装低调， 装低调。 其实呢，虚心有很重要的物质基础， 哎，生理基础， 有生理基础的。 我始终认为，成佛也好，悟道也好，这个性高潮也好，都有生理基础。经络不通，生理基础不具备的话，你达不到那个状态，那个状态出不来。 虚心是指什么？从中医的角度讲， 中医讲虚心呢，就是讲那个心不被蒙蔽。有种病态叫什么？痰迷心窍 啊！我有些女同学总是批评她老公叫做 猪油蒙 了心啊， 或者叫精虫上脑，这都心不虚了。 心不虚，它的物质基础是不是说，就是说心上面真的是蒙上了很多东西？比如说心肌梗塞，心肌梗塞那就是虚不虚心了，对吧？ 那就实住了。 哦， 脑梗、脑萎缩、 心肌梗塞， 对。 的心梗，这都是 不虚心的 表 现。表 现包括 太有意思了， 包括抑郁症。 哦， 抑郁症不仅是淤血，而且它还寒心，心寒吃冷，心本身火吧，它被冰冻住， 就是说心的血气不足，温度不够。 嗯，对，而除了温度不够，气血不足以外，还有邪气进来。 哦， 所以这些人要自残自杀。 这个邪气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足足可以讲两天，所以咱们今天先不讲邪这个字哈，正邪两个字哈。 这叫长而敦敏。 长而敦敏说的呢，就是说 虚其心， 虚其心， 实其腹， 实其腹。现代人呢，就是虚其腹， 实其心， 实其心， 猪油蒙心， 猪油蒙心。那就是，所以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呢，满脸暗疮啊，其实不是上火， 嗯、 是什么呢？用中医的话来说呢，其实是他这个火啊，虚火上阳，实际上火都在上面，下面都没有了。 对， 所以呢，好的中医去治暗疮，都不是去用温凉的药， 对，用热药， 用热药， 对， 这就是身体大智慧哈，啊，身体大智慧。 你比很多中医已经高了。 啊，失敬失敬。长而敦敏，长而敦敏的这个字啊，真是太有意思了，是吧？两个字里面已经讲出了从虚心到这个 食腑 的这样一个不同，到猪油 蒙心， 到猪油蒙心哈。最后一句话说，这个皇帝啊，成而登天。 对，成而登天就是一个讲的故事，就是皇帝在统一天下以后呢，自己到山上修行，然后呢，就天上下了一条龙，然后就把他。带到天宫了，还有一帮跟他修炼的人攀龙附凤，扯着个龙尾巴，龙的鳞角也跟着走。 这个是一种比喻和预言了吧？ 这是道家修行的一个境界，就是修行到一定程度呢，可以出神入化，可以魂魄离体。然后在《黄帝内经》也讲了，就是修炼道家呢有四个境界，叫真智圣贤、 嗯。 我们经常说的圣人。好像高得不得了吧，在道家其实排门第三，算不上什么。 嗯， 真正的道家最高境界叫真人，这种真人是什么？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于八达之外。 真 智， 智 圣贤， 智是智慧的智， 智就是极致。 哦哦， 就是那个 冬至的至， 冬至的至，夏至的至。 所以真智 圣 贤， 对， 贤人， 孔子是圣人。 啊， 他的弟子叫七十二贤人， 所以我还有现代的人都叫贤人，都是马大姐。 贤人马大姐，所以这个儒家的鼻祖孔子，在道家的观点里，他只是个圣人， 是 啊，叫这个生活在世俗中间的一个比较高的人。 嗯， 真正的就是我们叫道家叫孙思邈算孙真人。 嗯， 还有那个丘处机。 丘真人， 丘真人， 现在北京不有一个叫白云观的吗？ 白云观就是丘处机那会儿的建起来。 对、 啊， 很多人对丘处机的理解，对，是从《射雕英雄传》来的，是吧？ 对。 但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的这个真人呢、啊，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境界，所以皇帝修到了这个境界，叫成而登天。登天呢，就到了这个真人的境界。 我还以为就是成功人士就当到老板了，登天嘛，天子嘛，是吧？ 天子还是个人， 嗯， 修到真人的话，他可以，我刚才讲，就魂魄离体，可以游行于天地之间了， 嗯， 就是在时空中穿梭。 好了，那刚才呢，我们用了40分钟不到啊，稍微讲了24个字， 嗯， 说皇帝的一生，昔在皇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循其，长而敦敏，成而登天。 登天。 相信呢，各位朋友呢，稍微有点耐心的朋友呢，都已经能够从这24个字里面看到了一个事业成功人士的这一辈子。那是这样的，就是说以前的成功是你真正的明白了世间的真理的成功，现代的成功境界低很多啊。现在的成功充其量就是有点钱而已啊，有点合法的钱算是成功人士。 对，每个人对成功的这个理解不一样。 对， 道家的。成功还是叫返璞归真， 对 啊， 返璞归真， 返璞归真， 返璞。 他把那些就是克伐自己、雕琢自己的那些东西，都看成是一种极其凶残的东西。他以保存自己的纯真的天性为一种追求的目标。 嗯， 所以这个儒家《庄子》一本书，整个讲的都是儒家。道家挤的儒家的一本书， 嗯， 你看孔子带学生就是看一个老头在那个打井嘛， 嗯， 抱着一桶水浇地、 嗯， 然后孔子学生说你怎么不 闹个那个水车呢， 嗯， 是吧，一车水又省劲儿，这个效果又好。结果人家一说，你是孔子学生吧，你动了这种机巧之心，你就失去了你那种淳朴天然的本性，你耍的是小聪明。所以道家是反对这种奇淫巧技巧 啊，奇巧淫贱，奇淫技巧， 反正就这些花哨的人为的东西 啊， 道家都反对、 啊、 你看我们小时候学劝学篇荀子， 嗯， 荀子是孔子孙子的学生， 嗯 啊，他讲的是儒家的那套，他讲什么呢，就是假周己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 嗯 啊，就是这个你能划船的人呢，你善于利用船啊，你学会这个技巧，你虽然不会游泳，你就可以航行很远， 对， 这是儒家的思想。道家是说，你要是老就想利用这种技巧的东西，物质的东西，而不去发挥你的本性的话，你貌似得到了成功，其实你是个大失败。 这个东西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的黄光裕。 黄光裕 啊，他本来自己卖电器卖的挺好的，现在的核心问题就是太过的使用了他的在财务技巧方面的这个天赋，他财气太过高深，你知道他现在，因为我很多人都不了解哈，其实后来的国美啊，他已经不是一个卖电器的公司了，国美卖的这个电饭锅比美的自己生产的卖出来还便宜，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能够先赊账再卖，这样的话呢，他把这个钱呢，赊账的钱呢，拿去炒股票做别的事情，能挣到钱来补贴，以至于最后美的自己做直销店卖的电饭锅都还比国美卖的贵。 哦， 所以国美的本质后来他已经不是一个卖电器的，他只是一个长得像卖电器的公司，其实是个财务公司。 是个对，就 是他是个财务公司，因为他能够一直有100天的赊账期嘛，比如说这个电器几百个亿、 啊、对， 同永远有几百个亿在账上滚着，那你想这个公司他能够创造什么样的价值。 对 对， 所以呢黄光裕后来他的就是说，你看大家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的技巧，他的那种 太过了， 就是说某种程度上来说呢，就是不就像你刚才说奇巧淫技。 嗯，这个《黄帝内经》在《上古天真论》提到了这方面问题，他就讲到养生了，就是说有些人能活100岁而且活得很好，有些人半百而衰，为什么？我妈妈是中医，她吃斋念佛也有10多年了，她那天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现在人们啊，需要的不多，想要的多。 你妈妈不小心接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不小心说出了一句很重要的一个。 你知道有一个很重要的营销学大师叫菲利普·科特勒， 不是 4个学营销学广告的人都读过他的书，我们年轻人讲过，他说啊，大部分的商品我们要做营销最重要做什么呢，我们就是要去把需求转换成欲求，就是说实际上大家不需要换新手机了， 要煽动他们购买的欲望。 对，本来大家不需要一部新手机，今天呢你忽悠他， 哎，忽悠 就是卖拐嘛， 对， 就是卖拐嘛。所以呢，就是你从这句话里面呢，你就会发现说，整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发展出来的整个逻辑体系呢，它有极大的一个需要互相兼容的部分，说白了就是有极大矛盾的部分。 极大矛盾。如果你想健康养生的话，你就要识别出谁在煽你的情。谁让你欲火焚身，很多人在大病快死的时候，或者是锒铛入狱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追求的东西是那么的奇怪，那么的不切实际，但是就很奇怪，当时我为什么热血沸腾的在追求这个东西 啊， 这是一种病态。 所以我以前呢，我曾经在10年前、 嗯、 采访过当时红遍两岸三地的4个最重要的广告人，包括呢孙大伟，包括呢另外几个人呢、啊、那么当时我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广告人、 嗯、 你们忽悠了人家买了那么多不需要的东西、 嗯、 你不忏悔吗？想不到这4个伟大的广告人都是年过这个30-40，都是说广告界的老兵了、 嗯、 他们异口同声的告诉我会。事实上来说，他们觉得他们这一辈子做的最错误的事情就是制造了太多没有必要的欲望，纯粹是因为客户需要你做这个事情。 对， 好，我们说回来啊，《黄帝内经》，刚才我们念到了这个皇帝的一生啊，昔在皇帝到成而争天，下面呢叫乃问于天师曰，就是这一天呢，这个皇帝啊、 嗯、 去问他的老师天师啊，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100岁，就是说我听说呢，上古时期的人呢 春秋就是一年哈，就是啊，春秋皆度百岁，就是说起码能活个百岁，百八十的。 对 啊，而动作不衰，什么叫做动作不衰？ 就是说皇帝离我们相当于4500年左右。 嗯， 在皇帝那个时候，他又问他的老师说，站在他那个年代在问上古，这个上古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三皇五帝的开始，伏羲、女娲的那个时代， 6000-7000年前还是什么？ 很早，还要早，还要早。所以这个南怀瑾先生解释说，中国的文化从盘古开天地开始，那是很深远的。现在我们都学西方的历史，就是必须要实证， 嗯， 要考古拿出实证来， 嗯， 来证明，是吧？所以他说这个上古就是我们道家理想中的那种生活状态，是最自然淳朴的那个状态。 嗯， 那状态是什么呢？你想想，人能够在地球上生存靠的是什么？人没有虎豹的爪牙之力，没有兔子和羊的那种鹿的奔跑之快， 没有蟑螂的繁殖能力， 人靠什么能生存下来？ 嗯， 凭什么？凭什么你就成了万物之灵？ 嗯， 在你发明了武器、弹药、弓箭之前，你还是个人，你靠什么生存？ 嗯，这问题问的太深了，您直接说吧。 靠的就是我们讲那个生而神灵，它有一种与天地沟通的本领，它有一种对将来灾害的预知。 嗯， 这是通神的。其他人得天地之全气，所以是这个通神通灵。动物草木得天地之偏气，它是部分通灵。所以人为什么在女系母系社会女性领导天下的时候，那会儿人是靠体力干活的呀， 嗯， 是不是？ 对啊， 需要狩猎，需要耕种，为什么女人当头？你应该选一个他妈膀大腰圆肌肉发达的男人当头啊。 对，他爸应该选一个他爸，对吧？不是应该选他妈，应该 选他爸。为什么选一个女人当头？ 对， 就是说领导这个氏族和部落的人， 嗯， 他是一个与天地沟通的人，能预测。比如说汶川要地震了，这个女巫就说咱们走吧，离开这儿，他有这种能力，而其他的动物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就哗埋进去。所以我们讲这种生而神灵，皇帝都生而神灵了，他还怀着无比亲近羡慕的这种心情问他的老师岐伯天师。 嗯， 岐伯我考证呢，他是在就是现在这个巫山西陵峡一带的一个部落的这么一个大巫师。后来呢，皇帝娶了雷祖。 嗯， 雷祖你知道哪儿人吗？ 不知道。 四川人。 哦，四川呢， 养蚕的那个鼻祖，雷祖。 哦， 一个女字牌，一个劳累的累，雷祖。 哦， 他们这些部落通婚合并以后呢，他就把人家西陵氏部落的天师请到了中原，做了他的老师。你到巫峡去看看，那还有古代的观星台。巫山为什么叫巫山，为什么叫巫峡，那都是古代大巫聚集的地方。就我们说啊，他问他的天师 啊， 他说余闻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 嗯， 也就是说上古的那个年代呢，人活到100岁了，动作还没有衰退衰减衰弱。 嗯， 我们先讲一下动和坐啊。 嗯， 经常说动和坐，动是动，坐是坐，不一样。 嗯， 动是什么意思呢？繁体字的动怎么写？ 好像是一个中间是个有点像那个种那个是吧？ 哎，对，它这边是个重力的重，那边是个发力的力。 啊， 这个重呢，其实就和我们脚后跟有关系。我们脚后跟叫种。 对，摩肩接踵。 啊，摩肩接踵啊，道家叫踵息，脚后跟还会呼吸。所谓动是指脚后跟发力。 嗯。 所谓坐呢，一个单立人一个站。 嗯。 它指动手，就是人的五指炸开。 哦。 叫坐，所以动手动脚。 动手动脚的意思是什么？ 就叫动作，动手叫做，动脚叫动。 啊， 为什么说动作不衰？ 我在想的问题是怎么对女孩子动脚。动手咱知道， 动脚就是追嘛，你追女孩不得动脚追啊？ 哦， 你不会是飞起一脚踹一脚吧？ 一个窝心脚， 无影脚 啊。说回来啊， 一般人我们有句话叫人老先老腿。 嗯， 为什么呢？就是人气血不够了，为了心脑这个脏腑气血的需要，他就牺牲他的末梢。 嗯， 就是人的腿脚就开始不灵便了，手也就不灵巧了。可是上古之人活到100岁，腿脚手一点都没有衰弱的迹象，这叫动作不衰。 所以你可以看很多人，就是说身体不好的时候呢，首先比如糖尿病人，他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受伤的就是脚 腿脚。你像蜥蜴嘛，蜥蜴危险的时候先啪 尾巴 尾巴断了， 对， 是吧？人到气血不足需要保全自己的时候，先牺牲自己的肢体。 对，所以现代西方人搞那种在那种健身房里面很蠢的，都是锻炼四肢不锻炼内脏的。 他们在健体，美名其曰健身。 啊，体和身又不一样。 身和体不一样，身是身躯躯干，体是四体不勤四肢，所以动作不衰指的是他们的腿脚手都很灵便。腿脚手很灵便的原因在于他的身躯也是健康的，气血充足的，动作不衰。 对，皇帝呢说在那个时候，就3000-4000年前，皇帝说上古的时候的人呢动作不衰，而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势易也，人将失之也。啊，这句话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他说他那个年代发现 对对对对 问题了，年半百50岁不到，然后动作皆衰，腿也走不动路了，迈不开腿了，手也是捏不了精细的东西，捏不住了， 对， 动作皆衰了。这是因为时代变化造成的呢，还是人失之耶？失之耶？失之是什么东西？失道，还是人违背了自然变化的规律，或者是人没有掌握自然变化规律呢？这是皇帝的问题 啊。 显然他已经知道，肯定是人违背了规律。 所以呢，这个咱们小的时候啊，学古那个语文修辞都讲究提问、设问、反问嘛，这典型的属于设问句， 诱供， 诱供啊。这个 其实希望老师能详细的，我也意识到了，肯定是人做哪儿不对劲了。 所以呢，这个岐伯对于就是说他的那个天师啊，叫岐伯的人呢，就回答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咱们慢点讲哈，说上古时候的人呢，其知道者。知和道啊，它这个不一样，是吧？ 动宾词组， 动宾词组就是说，不是说知道，不是 I know， 是 I know what it is。 I know the way。 I know the way。Yes。什么叫做他 know 了什么 way？ 就是这个道。所谓道呢，我们就简单把它说成自然变化的规律 啊。 你顺着这个规律走，或者你想顺着规律走的前提是你知道的，是吧？自然界变化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可是我们现在人都是什么，一拍脑门把自己的那种臆想妄想按照自己的臆想妄想去做，而这种臆想妄想往往是违背自然界变化规律的。所以上古的人呢，首先其知道者，那些知道自然天地变化规律的人呢，首先他知道，第二呢， 知道 了解了这个变化规律了啊，他怎么去做呢？道是天道，法呢是人力的法。 三点水一个去。 三点水一个去。 为什么叫三点水一个去呢？ 没有研究。 对啊。 因为从这个道家传承来讲呢，我们强调四个字叫道法术器。道是天道。 对。 法是人定的。 对。 你怎么跟着天道去做？ 对。 这样有善法有恶法。 对。 你违背天道那个法就是。 恶法， 然后术就是技术层面上的操作，器是指有形的物质，或者有形的工具，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是吧？ 嗯， 我们在这儿再插一句，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我们说道法术器，你又玩玄的，一点都不玄，咱们说我们要去广州，开车去，你开你的奥迪，我开一个奥拓，这是什么差别？道法术器上什么差别？ 属于器嘛， 器的差别。 对， 是吧？但是呢，我们就提问了啊，梁东开奥迪，我徐文斌开奥拓，谁先到广州？谁先？ 那应该是奥迪的吧？不一定 。 对，你看方向。 就好像咱们当年跟日本鬼子打仗一样， 啊，跟国民党打仗，人家全副美械，我们小米加步枪， 对， 谁赢 啊？啊， 不在气上， 对， 有比气更重要的事情。第二层次叫术， 对， 你开的奥迪，你是个新手，驾驶技术极次， 嗯， 我开的奥拓，可我是个老司机，我不往沟里开， 对， 谁先到？ 对， 是吧？ 对，奥拓， 奥拓可能就先到了， 对， 啊。但是问题又来了，梁冬又开到奥迪，驾驶技术又比我好，我开的是奥拓，驾驶技术很烂，谁先到？ 那肯定是我了。 还不一定 啊， 还不一定。第三个层次叫法，点 改呢？ 法 啊， 法， 法是什么？ 法就是你的取的方法。你比如说，我们开的车本来就是要走路的，你是要在水上走。你开的很好车，驾驶技术很好，你走的是国道二级公路，我开的是高速公路。 嗯， 叫取法，那谁先到？ 嗯， 那就又不一定了，是吧？ 嗯， 那话说回来了，你又开到奥迪，你驾驶技术又好，你又上这高速公路，你先到吗？ 那也不一定了。 最后一个， 这次我学精了。 最后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最关键的，道。 嗯， 知道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吗？ 对， 您老人家开的是奥迪，驾驶技术又好，走的就是高速公路，可是您往莫斯科那个方向开的。咱俩谁先到广州？ 嗯， 我开的奥拓，我技术也烂，我走是羊肠小道，可是我的方向是对的。 对， 我们现在人关注的都是这些物质、技术、条件上的事情，没有人关心道，没有人关心那个大方向。 这就是为什么巴菲特炒股人家能赚到钱的原因，他从来不看技术面。 哎， 但是呢，他就 知道这就是中医养生为什么好的原因，他可能。技术含量很低，高新科技层次含量不高，但是它方向是对的。我们现在很多人是开着奔驰往沟里走，技术越高，结果离那个健康那个方向越远。所以我看着很多人在孜孜以求，心里面觉得，哎，很遗憾。 没事偷着乐， 我干嘛乐？我要乐，我是病态，我是产生一种悲悯之心。 但是显然是悲悯之中还是有高兴的， 没有。 好，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在皇帝时期啊，那个皇帝的老师岐伯呢，就认为在他们那个古代的时候哈，在聪明人呢都是能够知其道者，法于阴阳。 所以当我们说道很玄很虚空的时候， 嗯， 岐伯老师就说了，你可以取法阴阳啊， 嗯， 阴阳的变化是看得见的呀， 嗯， 什么叫阴阳？ 嗯、 简单来讲，昼夜就是阴阳， 嗯， 白天是阳，晚上是阴， 男女是阴阳， 哎，男女是阴阳，四季是阴阳， 嗯， 对吧？ 头尾是阴阳。 你想法于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跟着这种老天给你明示的这些现象去做呀， 嗯，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怎么着？逆于阴阳。白天睡觉， 晚上卡拉 OK， 晚上工作。 嗯，而且现在还有很多人呢，晚上喜欢干嘛？晚上喜欢去洗桑拿。按道理说啊，晚上应该是收敛的，你的所有的神经细胞啊，你的这个整个气血啊，都是应该收敛。 打游戏。 对， 晚上跑吧。 对对对对，这都是叫不法于阴阳， 对， 都是属于不法分子，绝对的不法分子。 包括四季， 嗯， 我们讲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黄帝内经第二章就叫四气调神 大论，告诉你人怎么顺着天地四季的变化去调养自己的身体。 嗯， 可我们现在到冬天本来应该收敛闭藏，好多人冬泳，一说雨天到雨地到。 但是我据我所知道，有些搞冬泳的人还活得挺长的嘛。 你就是光看贼吃饭不看贼挨打，光看贪官那个耀武扬威的荣华富贵，没看着他那么背后受这些罪。你知道多少人因为冬泳死掉？你知道因为多少人学冬泳之后病得很惨？这些人都不会上电视对着镜头说，我多少天不感冒了，我怎么怎么着。这些人都是被这些违反自然东西给伤害 啊。作为一个医生，你在说这方面呢比我有权威性，是吧？ 当然 看过很多这样的病人。 对，冬天也有常青的树，是松柏。 嗯 嗯，你要搞清楚你是不是松柏，你再去冬泳。 对对对， 你要不是那个松柏， 充其量是白菜。 你还是去好好的披个棉猴悠着点。所以这些法于阴阳说起来玄，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经常说祝你好运，你顺应天地的运势的变化走，你就能交好运。你非跟他呛着来，你就要倒霉，你就要背运。 这就是现在这个情况，明明大势在跌，有些人总想抄底，这老觉得自己能抄到底，结果抄底的人全部被套牢，是吧？以为3000点总是底了吧，抄一下2500点到底了吧。 最高境界是不炒股啊，你这不抄与不抄都是在做错事。 对对对对对，今天我成功的拒绝了一个朋友让我去开户，他告诉我说现在底已经很低了，不可能再低了，国家要救市了。但是你看美国救市越救越不灵，之前7000亿的时候反应很强烈，这两天8000亿救市方案没感觉了。好，所以呢就是说古代的人呐、啊，就是聪明的人呢，知其道者法于阴阳，合于术数。 合于术数这个话是这么说，这个术呢就带有这个占卜， 嗯， 易经。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因为大家有些朋友手边没有这个字，合于术数呢，合呢是就是那个那个一个合字边一个口， 和平的合。 合于术数，术呢前面这个术呢是算术的术，一个木字右上角一个点啊，第二个术呢是数学的术啊，合于术数。 基本上来讲就是这就是一种预测未来的一种本事。 嗯， 就是通过打卦这种计算去找一些这个适合或不适合做的事情。 嗯， 比如说我们中医把数字分为阴阳， 嗯， 奇数为阳，13579，偶数为阴。另外你把这个三个点儿、一个点儿、五个点儿摆开以后，它是一个锐角，三进攻型的方阵。你把四摆那儿，八摆那儿，四平八稳，是个防御型的。所以这是分成阴阳，就是天地变化的阴阳你是可见的。 对， 这些数字变化阴阳，你又阳气特别旺，你选个阴数， 嗯， 这叫合。 嗯， 你这个阳气不足呢，你选个阳数，对吧？这叫合于术数。 比如说我最近我觉得阳气不足了，哥们选一个1391391391的手机号码。 哎，对对对，你看我们现在人都选八。就跟广东人说是发， 对， 我告诉你八是个很阴的数，一般人镇不住。你看繁体字八怎么写， 一个提手边一个别， 分手， 嗯， 拜拜， 拜拜您呢， 拜拜八八 啊， 所以八是个分手数，很多人占了很多的八，最后就是妻离子散，选的数不对。 所以2008呀是一个大家就要叫坚决坚强面对的一年。 嗯，是分离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好，说回来 包括那个九 啊， 九是极阳气极旺的一个数，古代只有皇帝能用，一般人别用的。 这个我们叫天鬼啊，天鬼就是说那个有那鬼那个字，就是那个天干。 嗯， 那个鬼是第几来的？ 鬼是 第九啊。 对， 哦，那是极阳之术了。 人鬼 啊， 人鬼 啊， 但是不是天鬼是水， 天鬼是水哈。好，我们说回来， 不是那 么算啊，所以说回来这个地方， 我跟你讲合一术数什么意思。 嗯， 就是你在通过这种计算把万物归成阴阳的时候，你去调和它，去调和它。 嗯， 如果自己的这种就是这种气啊势啊镇不住的时候，有些数字你要慎选。所以我建议普通人3、4、5都挺好。这种极阴极阳的数都不要选。 哦， 嗯，如果你是个雄才大略，你能做大事，你就去选这些事。 改名哥们选一个133连通。 挺好，3、4、5我觉得适合普通百姓，可是很多人就讨厌这个四。 嗯，这个四其实有些地方也觉得也还不错，是吧？ 对， 就那四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 四平八稳。四是一个坚定的防御术，啊，坚定的防御术比较稳。 嗯， 另外这个术啊，就是我们讲的合于，我刚才讲的这个术是数学的这个术，就是把数字分阴阳。另外那个术呢，就是技术的术，古代讲职业， 嗯， 选择你做什么样的职业谋生， 嗯， 啊，孟子说过一句话叫术不可不慎， 嗯， 就是选择职业一定要慎重，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职业对人身心健康的影响特别大。 我爸就说过，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对， 说的就是这事。 对，我们那个中学学那个方苞写的《狱中札记》的时候，他就写那个狱吏那个黑暗， 嗯， 对人性的摧残。他最后想起说， 嗯， 孟子说这句话了。其实孟子说这句话的原意，他这么说，他说 逝者唯恐不伤人， 嗯， 寒者唯恐伤人，就是说做弓箭的那个人啊， 嗯， 他整天想着要把这个箭头磨得特别尖，生怕这个箭啊做得不好不能把人杀死 啊， 所以他整天讲就都想害人， 嗯， 可是那个做盾牌盔甲那个人呢， 嗯， 整天就想，哎，怎么把这个盔甲做得特别厚，把人保护特别好，他就这种职业把他造就出一副慈爱关爱之心， 嗯， 所以你选择这俩职业最后得结果完全不一样， 人性都不一样， 人性都不一样。后来他说叫巫将依然， 嗯， 巫指医生， 嗯， 医生呢生怕自己这个技术不好不能把人抢救过来，可那个将就是说只做棺材的，他整天怕怎么还不死人啊，啊，多死几个人我多卖点棺材，所以你看一个发的慈悲心，一个发的什么心，恶毒之心， 嗯， 所以这种术对人的身心对人的本心的影响太大了， 嗯， 所以叫合于术数，古人讲要慎重的选择职业， 嗯， 古代为什么把人的职业分成九流， 嗯， 上九流中九流下九流， 嗯， 他分这个职业不像我们现在啊谁挣得多谁就红谁就红， 嗯， 他分的是什么，谁做的职业对人心的那种他说的话和做的事儿是不违心的，这个职业最高。合于术数啊， 嗯， 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本性去选择自己的职业 啊， 否则的话你会活得很惨。 太有意思了，各位亲爱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今天我们花了简单的一个小时，从《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第一篇讲了不到50个字，但是我已经是耳油都听出来了。 嗯， 啊。我们这个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太有意思了。各位亲爱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呢，我们这个重新发现中医太美，在下一次时间和你再见。